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热血制造最强频道 PassionTimes.hk。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主持黄毓民、黄杨达、陈四、陈道。 好， 好，呢个系大香港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再讲多次早晨，呢个唔知系第一次定第二次啦，咁样，咁我哋 喂，讲 佢第一次又得，第二次又得，咁样，咁啊，勉强讲佢第二次啦，咁你见到就，如果你睇重温嘅话，就好奇怪啦，咁样转咗，无端转咗镜咁样，咁啊，睇紧直播朋友咧，相当之唔好意思，咁就足足冧咗成十几分钟 咁样咧，就麻烦喺 chat room 话翻俾我哋听，究竟你睇唔睇到，听唔听到咁样，咁就my radio。嘅朋友啊，要時報嘅朋友啊，咁樣睇下聽唔聽到，睇唔睇到啦。咁因為出咗技術嘅問題，咁就果然就係應呢個黃毓民所講嘅，果然就係啲即係好係好鬥嚟，相當之鬥嚟咁樣。咁啊都冇辦法，咁啊非常之唔好意思，非常之唔好意思咁樣。係啦，咁就係啦，匯報翻俾我哋聽，究竟睇唔睇到啦咁樣。咁我哋留意一下啦。咁我哋唔理啦，繼續做節目啦咁樣。上一次講到邊，我已經唔記得咗啦。 我係李卓人， 講到邊已經唔記得咗。咁我哋講翻。个话题啦，咁样今日最主要关注嘅焦点咧，其实有两单啦，系会有应该会今日之内会有新发展嘅，咁样咁就喂，而家已经9点钟咯，咁节目时间其实差唔多噶咯，仲翻少少时间噶，咁我哋会做翻长啲俾你嘅，咁样咁啊，做翻长啲，你又翻工，你又睇唔到啦，咁做嚟做咩咧？咁样，咁我哋再斟酌下啦，咁样，咁就呢个时间应该好多人都已经翻咗 office 噶，咁翻 office 继续听嘅朋友咧，就喺 office 度开大声出嚟啦，我哋今日尽量唔讲粗口，两单啦，就系王维基琴日嗰个记者会，咁就通讯事务管理局咧，通讯办咧又就发表咗个回应咁样，咁我哋啱会讲一讲啦。但我哋头先就系讲紧咧，就系 呢个立法会全体议员啊， 去上海嘅嗰个旅行，上海旅行团嘅，你知唔知好似好细声咁样喎？呢个 系咩？我再对埋啲先。 系啦，你对埋啲啦，你知道推咪技术唔系好好，要靠我哋靠呢个咁样 啊嘛， 我哋靠咁靠咁样系啊，咁样去调校个音量嘅。 冇问题。 咁就咁啊，嗰个旅行团咧就其实就应该系曾玉成去负责去统领啦，咁样咁啊，梁振英就扑出嚟啦，就领功啦，咁样咁梁振英琴日又扑出嚟啦，就呼吁大家咧就去参与呢个咁有意义嘅活动嘅，我哋听一听梁振英点讲先。 有意義嘅交流 佢係歸結咗成件事嘅核心㗎喇，咁樣咁成件事核心就係都好複雜下嘅，雖然係好簡單幾一句說話就講完，但呢句說話本身就好簡單，佢既然係交流，但又好有好有意義，有交流又好有意義咁樣，咁於是乎就係佢即係本質上佢之前嗰兩日都仲係講喺度交流， 冇錯， 係不斷咁重複咁講交流， 大家應該去交流 係啦，咁但係今次呢就改咗個講法，就係變咗係有意義嘅交流，咁因為呢句說話呢就觸發咗好多嘢，觸發咗好多嘢，因為嗰件事又交流又要賦予啲意義俾佢，咁於是乎就大家要揾啲講法嚟到。 佢成句句子之前有多個字噶，咁佢就話進行有意義嘅交流，呢個進行方面有冇啲特別嘅意思喺度？ 唔好進步，進一步交法啦，唔好進一步交法落去，進一步交法就太交啦。OK， 咁啊，即係又要令到個交流變得有意義咧，咁大家就揾啲嘢嚟講啦，咁樣即係咁啊，即係泛民主派咧就一貫咧就表現出佢哋嗰個即係又要做妓女，又要精緻牌坊嗰種嘅態度啦。咁我哋就頭先第一次想播就播唔到嗰個咧，就係睇下李卓仁佢話要可以去，即係基本上又唔係好想去。吊橋柳令 有曾經講過話一定唔去嘅， 有之前又話一定唔去，而家就話都可以去。咁但係去嗰個講法係乜嘢？去嗰個講法就係睇一睇佢講法係乜嘢。 工黨嘅立場咧就係堅持咧，就係一定要係單獨係會面。咁我哋覺得要聚焦嚇，變成係真係可以一個正正式式嘅中央同埋泛民嘅一個關於政改嘅一個談判一個係商討，就唔係咧係到時係好似表面上形式上係溝通，但實質上係冇溝通嘅。 討論過程裏面咧，我哋都希望能夠邀請到 到一些更高級的官員來跟我們傾。 嗱，个两个讲法都好笑啊！嗱，冯检基嗰个讲法咧，我哋就唔使多评价啦。咁样，喂，即系 更高级嘅官员， 点解要见更高级嘅官员咧？即系你而家系，即系佢真系当系旅行团喎，扑你街！冯检基真系 要去， 即系睇明星啊，睇明星，即系要高级啲，要几高级咧？ 嗰啲咁 样，佢即系你估冯检基想见边个高级官员咧？要再高级啲， 高级啲，习近平、 宋祖英啊，屌你，梗系睇完成龙咦？咁样搞法有得搞喎！ 谂起就惊， 系啊，即系喂，同埋成个态度就系同成龙嗰个态度一样噶嘛，起初系拒绝噶嘛，起初系拒绝噶嘛，后来谂下，有宋祖英又唔同讲法，嗰啲咁样。关于阿冯检基嗰个讲法咧，阿曾国成又回应咗佢啦，曾国成嘅回应都几妙。 见佢点解唔一定要求习近平咧？我觉得奇怪。佢而家都兴提啊，惊啊！咁我惊如果早话习近平嚟嘅，习近平管咁多嘢，都唔系直接。即係管香港啲嘢，點解揾佢嚟啊？點解黃光亞唔嚟啲咁？佢 即係周成係笑鳩你，笑鳩你。喂，即係你而家即係你明明呢個講法係，你明明呢個講法係咩意思？呢、這個講法就係、是。喂，呢、這個講法就係你自己踐踏你嗰、那個，你自己踐踏你嗰個立法會嗰個 尊嚴， 同埋嗰個喺呢個咁樣嘅憲政嘅地位。喂，即係嗰個係，喂，你商討嗰個港澳事務，咁就商討港澳事務啦。唔係，其實有啲講法啱嘅。如果即係上去係見李飛同埋黃光亞，而家就即係出咗名啦。即係之前又話上去見下官員咁樣，見乜撚官員啦？見邊個先得咁樣？咁啊，跟住出咗又話李飛又去，黃光亞會去咁樣。呢兩條後呢排成日喺香港咁家產，做咩特登飛去第二個地方見咧？ 又 係，即係你 一齊去旅行， 唔係即係你難免令佢覺得件事有陰謀嘅。你而家飛機成日失蹤，係咪？ 哦， 即係咪想飛嘅地方失蹤咗佢咁樣咧？即係喂，你難免令到即係喂係咪林彪事件翻版咧咁樣？咁你又睇得自己太高啦，撲你街係咪？做咩要咁樣對付你咧？撲街係咪？咁啊，即係呢個係你見到啊，即係馮檢基個講法就係話，即係一定要 更高級嘅官員， 更高級嘅官員， 即係李飛唔夠班， 係 光亞唔夠班， 係啊，佢都覺得你唔夠班咧，撲你街咁樣，即 係你係乜機話嚟啊？而家係 啦，咁樣咁就。有人話 iPhone Apps 冇聲喎，咁樣嚇，iPhone Apps Audio 冇聲喎，咁樣咁啊，跟住然之後咧就係、是、但係咧，我覺得最妙咧都係李卓人嗰個講法。李卓人嗰個講法就係、是、李卓人嗰個講法就係話， 認為中央咧嘅代表喺上海安排單獨會見泛民議員咧，咁佢依個係要求嘅。 唔係李卓人，你真係以為見宋祖英啊？我唔撚明喎，乜嘢單獨 會面？ 單獨會面係乜撚 嘢？單獨會面 乜撚嘢意思咧？ 我又試下解下得唔得？ 嗱，你試下， 試下。佢應該諗咧就係、是、譬如好似如果你搞啲party 咁樣，或者成班邀請食飯，啊，成班立法會議員嚟洗塵啦，咁我哋好多官員又嚟，咁又有唔同議員又嚟，建制派又嚟啦，所謂泛民又嚟咁樣，跟住喺嗰陣時會面。咁佢就唔希望係咁，我哋希望呢再退入去後面，即係退入廁所啊，或者退入嗰啲偏廳啊，咁樣再嗰陣時先單獨會面。 咁咪就係、是、你除非嗰個宋祖英啦，如果咪有咩意思啫？唔係即係你點解要咁樣做呢？你點會咁樣做呢？ 談判 其實係啦，就係呢個 point 啦。喂，大家都係講緊就係話，喂，你而家有個公開嘅會談，又或者唔係你都會即係可能佢有個講法啦，係我係單獨會面，我哋會公開個會議記錄嗰啲咁樣。 偷 咁我哋未必信你啊嘛，大佬係咪先？咁點解呢啲嘢唔可以陽光底下進行？為何不可以有一個公開的對談呢？ 天安門那裡打開你了， 即是你沒有必要嘛。即是第一個講法就是說喂，你那個要求那個要求很奇怪，我覺得即是你其實你想不去你就不去，即是他們現在就是那個又要做妓女又要政治牌坊，即是他又想表明的態度，喂不得你這樣召我上來我就來這樣，那我加一些要求刁難一下你這樣，等那件事不成行那些這樣，即 是扭計 你，因為他又怕嘛，他又熬底，他又會覺得有些講法就是說喂去批評佢就係話：喂，你而家呢件事有得溝通，即係有得交流啦。有得交流，你又唔去交流嚇？咁你唔交流，咁你達成唔到共識咁樣。咁你點即係你拒絕對話啫？咁樣喂，點解唔可以拒絕對話啫？ 直頭應該啦。 喂，你又可以喂，你而家就係擺個立場喺度。我哋要求呢一樣嘢就係呢一樣嘢。呢樣嘢係唔係嗰個即係大家都 全民提名，你咪直頭喺度講咯。 係啦，即係你哋始終都攞唔到嗰個氣魄出嚟就話：喂，呢件事唔係你嘅要求，定係話你嘅利益出發，去希望達成某一個共識，去達成某一個 即係唔係你個人嘅事啦、 啊？唔關個唔個人嘅事，而係佢哋成日都擺錯咗個位，就話：喂，呢個係泛民嘅界線。 呢个系泛民阵营佢哋提出佢哋嗰个咁样嘅 deal， 咁样，喂。普選呢一樣嘢係應該有一個合理㗎嘛，即係嗰個係一個嗰、那個我追求嘅就係話，喂，全民提名就係、是、一個 reasonable 係合乎香港利益嘅，咁咪就係要做囉，嗰樣嘢係擺咗喺度就得㗎啦，擺咗原則喺度，喂，普選嘛，咪就係做返合乎普選嘅嘢咪得囉，就唔係話即係佢哋始終個腦入面呢個心入面都係覺得就係話、啊、我哋而家個我哋生活平台底線嗰、那個嗰條利益嗰條界線係咁樣攞呢樣嘢咗去 bargain 咁樣，咁所以呢就會覺得呢就係話，所以呢就會覺得就係話喂，有咗呢個心態底下呢就會覺得呢就係話咦，咁樣搞好似要一定要，如果我唔拒絕去傾嘅話，一定要傾喎、哦。如果拒絕去傾嘅話，啲人就會話：喂，我又唔拋我自己心入邊嘅底線。喂，你應該企喺 好撚多條底線。 你企喺香港人嘅立場喺度，嗰、那個所以你係，所以你係唔去同佢談係可以嘅。我想講，你只要公開表達咗就係話：喂，你而家有票在手，你而家有票在手，你擁有否決權在手。你只要拋出咗一樣嘢就係話：喂，我哋企喺香港人嘅立場、一定要全民提名。當然佢哋係唔撚會咁做啦。所以佢硬系覺得就係話嗰件事 一早講咗， 所以佢哋心底裏，佢哋心底裏覺得嗰件事合理嚟講，佢哋覺得合理嚟講係要傾嘅。咁於是乎佢哋覺得咧唔傾咧就會俾人指責，但係傾咧佢又驚啦。佢又驚啊，又驚咩人，又驚咩批評啦？ 佢覺得 唔係啊，佢又驚一啲激進派，又或者一啲或者一啲選民啦、啊，香港嘅市民會覺得，喂，你咁樣上去獻媚啊，又或者就係話，喂，你呢件事啊，一去傾咗，你就變咗係妥協派嘅民主派啊，一 啲判 去，佢最主要驚嘅就係一啲唔去傾嗰啲去攻擊佢咁咧，好傾嗰啲咁樣，又話佢唔夠激啊，又話骨頭唔夠硬嗰啲咁樣。 我點劉慧卿嗰啲冇撚醒咁樣，佢一 咁於是乎佢就要擺出一個。傾與唔傾之間嘅姿態，你明唔明啊？咁即係傾與唔傾嘅之間嘅姿態，就擺出咗呢個有意義嘅交流啦，就達成咗呢個有意義嘅交流。因為嗰件事又要傾唔成，又要有意義，你明唔明啊？即係要造成呢個有意義嘅交流啦，好撚複雜嘅呢件事， 有意義嘅交流， 好撚複雜。所以大家各有，所以大家都不斷咁去揾一啲。歪你出嚟講就係馮檢基話，喂要見高級啲嘅官員，馮檢基一定去㗎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劉慧卿咧就話，喂喺商台嗰個訪問就係話，喂如果咁樣做場戲咁樣，咁冇意思啊！你做咗咁多年啦，咁樣都冇人話你冇意思啦，係咪？我自己覺得你好有意思啊，好有娛樂性啊，係咪？可以媲美宋祖英啊咁樣。咁你喂？ 湯家驊都好過癮㗎，湯家驊 唔係湯家驊就直頭促成話要去啦，咁啊呢啲名刀名槍啦，即係佢做，即係佢做，佢唔需要政治牌坊㗎啦，咁樣係咪？其他嗰啲要做妓女又要政治牌坊咁樣，咁於是乎又話喂，如果淨係做場戲咁嘅氣氛，咁啊唔好去啦。之前仲好憤怒喎，之前仲好憤怒喎，出嚟又話喂又唔俾回鄉證我，又呢又路嗰啲咁樣， 一日有我劉慧卿喺度， 有我劉慧卿喺度啊！就唔會啊，全體都去咁樣嚇，咁即係點撚嘢意思啊？你去就去啦，冇扮憤怒啦。 全民就 你根本就想去，你根本就想去，又一路扮憤怒係嘛？始終講嚟講去咧，就係要咬住阿梁振英鋪歪出嚟嗰個主題，有意義嘅交流，又要交流嗰件事又要有意義咁樣。屌你老尾，你班人就真係做戲啦，仆街係咪先？同埋即係李卓人嗰個講法真係好奇怪。嗱，你兩即係我你可能我解讀錯誤啦。喂。單獨會談呢、這個，即係你自己瓜田，你係要做一個密室談判，即係你除非自己有嘢要丟嘅啫，你除非有嘢就係話，喂，俾個咩嚟得唔得啊？俾棟樓嚟得唔得啊？咁樣，喂，你除非傾啲咁撚，你除非傾啲咁撚離譜嘅嘢啫，係咪先？如果唔係，你使乜撚嘢單獨傾啫？使乜嘢收埋？ 我想問你頭先個例子，會唔會太平咧？就係一棟樓就 係咁噶啦，呢啲差唔多噶啦，抬舉咗佢啦，已經一棟一層一間嘅，一間嘅佢哋，只要你我講間棟係成棟啦，成棟啦，唔係一個單位，佢講緊一個單位嘅就隨時咁樣。喂，好啦，呢個係其中一個，你要避開瓜田你啊，咁你梗係希望公開噶啦，你梗係一個公開會談啊，好另一個。講法就係、是、哦，可能我誤解咗你嘅講法，可能你嘅講法就係話唔係你自己單獨會談，可能你嘅講法就係話係今次咧就係聚即係佢，因為佢另外一個商台嘅訪問有咁講嘛。喂，如果嗰件事係泛民又喺度，建制又喺度一齊食飯咁樣，大家騰嚟騰去，因為試過啦嘛，因為李飛同佢哋試過一次啦嘛，喺立法會咁樣，咁佢覺得係咁都做過啦，冇意思啊， 會自説自話咁。 係啦，咁啊，不如就係話單獨淨係同泛民傾咁樣。喂，跟住啊嗰次啊嗰、那個 葉國軒 咪即係我屌你老尾咁樣，你 交得錯， 即係而家我哋冇票啊，撲你街，我哋都可以否決㗎。即係你當我哋流嗰啲咁樣，即係好奇怪㗎嘛？呢個咁樣係咪先？即係你而家即係 喺琴日阿鬱文同阿張玉成嘅訪問都有提到啦，建制派其實都有都唔係有未必個個都想去。 咩啊？你讲咩啊？ 建制派琴日讲 系啊， 建制派未必讲 系啊。琴日曾国成都讲啊，即系有啲建制派觉得，屌你老尾唔会同我倾噶啦。 系啊，或者我想成日都可以上去啦，点解要同翻你班交流泛民一齐啫？ 好嘛，如果上去就 吓咁样，咁你即系，我觉得呢班人咧，真系咧好古怪，好古怪。咁但系去到最后，究竟会唔会去咧？咁样，我又觉得咁。我又覺得咁喎，去到最後呢係我相信嗱而家公民黨就已經話咗係會 考慮㗎啦，其實初步決定咗 佢而家初步決定係梁家傑同埋梁家傑同郭榮亨都會去嘛，咁樣咁而聽民主黨嘅口風，聽劉慧卿嘅口風呢 就話黃碧雲胡志偉 民主黨又即你點都會有代表，係咪即係變咗？咁你而家問題就係話，馮檢基講咁講嘅，見高級啲官員咧，即係是但係帶你去啦，帶你去望下，你嗰個咪習近平咯？佢哋咁樣，哦係咩？我睇唔出喎，電視睇冇咁多頭髮喎， 夠 zoom 啊， 係咯咁樣。咁你其實馮檢基一定去㗎啦，咁樣。咁跟住 又傾又砌嘛。 而家係工黨扭下屎忽花咁樣，但我覺得工黨多數都係會有代表去，係啦， 又係個，你出人就唔去， 係啦，都係 咁啊，係你出人上得去，你喂你六四點出嚟啊？ 咁又唔關事嘅，咁又唔係好關事嘅，去上去同即係你唔係你，如果你立場堅定嘅話，你去亦都唔係一個問題，係咪先？你咪立場堅定你嘅姿態咁樣，喂，即係我 最長毛，如果 冇啊，湯家驊立場好堅定啦，係咪先？湯家驊立場好堅定，去推銷佢嗰個假嘅假普選方案啦，我覺得佢立場好堅定嘅咁樣，咁但係即係即係唔好扭呢啲屎忽花囉，即係不過有好多港豬又信嘅咁樣，咁所以大香港早晨呢個節目好重要嘅，就係我哋要負責叫醒香港人。OK， 好啦，咁啊泛民嗰筆就講到呢一度啦，咁我相信今日聽日都會有啲新發展嘅，咁我哋繼續留意啦。嗱，另外一台大戲呢就係呢琴晚發生，咁啊今日都相信會有啲回應嘅咁樣，都可能會有更新嘅發展嘅。嗱，率先呢就係呢琴晚喺節目都講過㗎啦，琴晚喺節目都講過㗎啦，就係呢個咁樣王維基咧，就係呢個咁嘅王維基咧，就喺呢個咁樣嘅五點，琴日晏晝啦，下午啦，就開咗個記者會，咁樣咧，其實就要多謝高登先嘅。我再講一次就係、是、王維基，你要多謝高登先嘅。嗱，我琴日就已經講咗啦，係咪？蘋果日報，蘋果日報今日個標題都引述我講法係嘛？即係你係要呼籲你多謝高登先嘅，你明唔明啊？咁樣咧就引用咗高登嗰個講法啦，那個講法就好簡單嘅，咁啊唔播條片啦，好簡單複述就係話，喂，我哋。播呢個咁樣嘅咩啊？個咩制式話？DTMB， 我哋用呢個發射塔播 DTMB 制式，咁樣咧佢就會收到喺一啲流動嘅， 即係我而家有個流動牌照， 係啦，咪即係一啲流動嘅 device 可以收到，係啦，佢有個流動電視牌照，咁你流動嘅 device 就會收到嘅，咁但係咧，其實咧嗰個入屋嘅天線咧，嗰啲即係居家住户嘅大廈天線都係會收到，咁你就因此就差錯，話我係入咗屋，咁就要免費電視牌照啦。咁但係相對嚟講咧。即係高登嘅講法咧，同埋王維基琴日記者會嘅講法就係話咧，喂，咁而家其實無線同埋亞視都係喺個發射塔度發射 DTMB 嘅信號出嚟， 冇錯，街都會收到。 咁佢咧又會入到屋就自然啦，咁樣咁啊，佢有免費電視牌照，但係佢嗰啲流動嘅 device 又會收到嘅喎，咁樣，咁點解佢唔使攞嚇流動電視嘅牌照咁樣？ 點解佢哋有酌情權啊？ 點解佢哋會有酌情權啊？咁樣，咁你可唔可以用翻呢個酌情權擺翻喺呢個 HKMTV 擺翻喺我哋度咧？咁樣，咁佢跟住佢就講到就話，喂，我而家想同你開個會啫。是吧根據李卓人的講法一樣的單獨會面啫，係嘛？同你傾下啫，你咁都咁理，係嘛？行使啊酌情權。蘇錦良咧就唔理噶啦，蘇錦良咧就已經公開回應咗啦。嗱，而家咧就只係通訊辦咧就根據呢個法例咧就去行使佢哋嗰個咁樣嘅依法咧就去處理呢個咁嘅廣播事務咁樣，廣播同埋通訊事務咁樣咧，佢哋都認為咧呢個咁樣嘅通訊辦咧就處理得好好，佢係正啦而家，你明唔明啊？因為蘇錦良即係佢形象太差嘛，係嘛？佢即係所以蘇錦良某程度上咧，今次嗰個部署咧係蘇錦良係做得好嘅。 佢哋都呼籲啦，你哋港視繼續同通訊辦開多啲會啊。 係啦，都開始 開啲技術問題啊， 開始有政治智慧呢條撚樣，起碼知道自己柒啊嘛，係咪？佢知道自己出嚟就引起反彈，佢就唔搞，佢就唔搞，交俾通訊辦搞。嗱，咁我哋琴日咧就一路好期待，其實應該大家都好期待，大家好期待就係話，哇！當王維基引上咗高登之後，因為通訊辦點樣出招回應咧？嗰啲咁樣，通訊辦點樣出招回應，大家就好期待嘅。咁點知咧？通訊辦嗰個回應呢就真係今次又係瞬間變柒頭嘅，真係咁啊！即係個回應係柒咗啲喎，柒咗啲喎。 咁咧，咁佢話咧冇證據證明啊，無線同埋亞視咧提供流動電視服務嘅。根據目前所得資料咧，無法證實呢兩家持牌機構有違反電訊條例106章或固定傳送者牌照條款。咁 咁所以呢，咁你個結論就係、是、呢，就冇對無線同埋亞視呢就行使過任何酌情權。咁、哦、即其實係講咩呢？佢嘅解釋就係講緊呢，無線同亞視嘅 DTMP 制式呢，就係、是、嗰、提供數碼地面電視服務，佢、用嘅技術參數呢係64 QAM， 咁呢就只係適用於固定指明嘅接收處。咁個意思即係咩呢？即係話呢，佢啲電波雖然呢係又射入屋又射出街，但因為佢64 QAM 呢喺街呢就會收得好差嘅，就唔適合喺街嗰度睇，咁所以呢就唔構成嗰、那個即係犯規。 即係佢話亦都有提過話，如果即係有其他報道提過，如果想嗰個流動收得清楚啲，就話點樣降低個64 QAM 就得啦。咁啊，唔知係咪啦？ 唔係呢個係好複雜嘅 detail 啦，但係佢即係引人關注嘅亮眼嘅、即係呢個咁樣嘅吸引你眼球嘅地方，就係話，喂，佢話冇證據顯示，冇證據顯示佢係 有作呢個流動廣播， 喺街播得唔好， 但係喺街度有 流動廣播服， 因為其實嗰、那個牌照條咧係寫明咧，佢係唔能夠提供一個咁樣嘅流動電視嘅服務嘅咁樣，咁但係就話喂，佢冇證據顯示會觸犯咁樣。咁所以就冇行使酌情喎，嗰啲咁樣。咁但係有人又揾翻啦，幾年前咧 TVB 嘅新聞咧，就其實咧就做過一個介紹咧， 好耐啦，2008年 就講呢個咁樣嘅數碼廣播之後咧，咁樣咧點樣喺流動嘅地方咧就可以接收到呢個咁嘅流動嘅 電視， 唔係佢點樣可以接收到嗰個地面數碼電視嗰個信號咁樣？咁我哋睇一睇嗰條介紹片。 係2008年電腦技術嚟。 喺電腦睇數碼頻道，要購一支賣大約800蚊嘅數碼電視接收棒。将佢接驳上电脑同天线，可以做到机顶盒嘅解码功能。 呢、这个数码电视就做晒两个解码，无论标清好、高清又好，都做解码，又再解咗码信号咧，就入翻电脑嗰度嘅。 但系如果电脑嘅处理器速度唔够快，睇高清频道嘅时候，画面就有啲窒。 标清的话咧，就一般家用电都可以嘅。高清出嚟嗰个信号嗰个繁复性都大好多啦，所以需要嘅电脑个 CPU 嘅 processing power 咧，都大好多嘅。 配合小型天线，户外都可以用电脑睇高清频道，例如喺九龙湾呢个公园望到慈云山发射站，画面质素同室内冇分别。 以往如果要在户外使用一些手提电视机去看电视，鬼影雪花可以说是无可避免的。不过现在如果使用手提电脑去收看数码电视，除了画面清晰很多之外，亦都可以看到高清的节目。 但将天线移到一个有树木遮挡的位置，画面就停了下来。在覆盖范围内，行车途中亦都可以收看到，但画面有时会短暂停顿。代理商指，由于第一阶段只有一个发射站，在信号较弱的地方画面就会中断，相信全面数码广播之后情况会改善。 嗱，呢個就喺網上面俾人挖曬出嚟㗎啦，咁樣就喺度講啦。喂，佢自己都喺度講解點樣可以接收到啦，流動點樣接收到嘅，即係證據確鑿啦，撲你個街係咪先？即係唔係因為唔係佢自己推唔推廣嗰個問題啊？因為嗱，你如果你話佢自己冇推廣，你話佢冇推廣，佢自己冇去，佢起碼佢冇做 promo 啊，話俾人聽啊，你而家可以流動接收啦，咁嗰啲嘅新聞報道嚟啫。如果你用呢個講法去講咧，都勉強講得通，但係。通訊辦捉蟲嘅地方係乜嘢咧？就因為通訊辦捉蟲嘅地方就係之前佢去指控王維基嘅時候，佢係講緊話王維基嗰個講法就係話，喂，大廈天線係可以收到，但係大廈天線收到唔係佢嘅責任啊嘛。佢亦都 suggest 過就係話喺大廈天線嗰度加呢個咁樣嘅過濾器，加 filter 咁樣，咁就令到佢收唔到啦。又或者係要求呢個咁嘅通訊辦嚴正執法，咁就令到佢收唔到啦。喂，咁而家問題就係話 TVB 呢個情況。ATV 同 TVB 啦，尤其是 TVB 啦，因為做埋呢個新聞報道喺去介紹咧，2008年嘅時候，咁就更加顯著就係話，雖然佢冇主動推廣，咁但係事實上有人要收嘅話，都係會收到噶嘛，係啦。咁你 TVB 你又冇做啲嘢，你冇轉個制式，令到佢哋收唔到喎，撲你個街。 今時今日嗰嚿嘢係有得賣嘅，而且仲要平好多。佢嗰陣時嗰個條片講係800幾蚊，而家賣可能300蚊嘅啫。 係啦，喂，咁好啦，咁嗰、那個咁但係 TVB 又唔係完全靜默喎、又唔係完全靜默喎，嗰條片又好長啦，就唔播啦，你自己揾翻啦就係、是。昨日 TVB 新聞呢又做咗一個 特輯， 即係唔係特輯嘅，即係做咗條股啦，做咗條股仔就講呢一樣嘢。咁佢講法就係乜嘢呢？佢就話係你喺街度呢就係、是、你係喺會係會收到，但係呢 信號 你喐呢就收唔到啦。你明唔明 啊？ 如果有大廈遮有大廈遮蔽，又或者架車行駛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咧，其實就即係佢想 proof 一樣嘢，就話 DTMB 呢個制式咧係可以留 就唔可以动，即係佢係一个流而不动嘅电视信号，所以就唔算係一个流动电视嘅信号，所以就并没有触犯呢个流动电视牌嘅规矩。即係佢不断，佢成条片就话俾你听，就话佢讲咗好啲64com 呢就播出去放出嚟呢 就 高清，但就流 穩定， 流而不動， 動嗰時就唔 可以流動。係 啦， 咁如果咧16com 咧就低清，就可以流動嗰啲咁樣。咁所以咧佢就話咧無線亞視咧而家用緊64com 所以咧就係流而不動嘅。咁如果港視咧你用64com咧，你都係流而不動，除非你用16com咧，你就係低清流動咁樣，即係搞講到咁即係一頭霧水嗰啲咁樣。但係你明唔明一樣嘢就係話，喂，你講唔通啊？你講唔通就係話，喂，你嗰個所謂睇唔到或者集。或者是起格那些咁样。你不能够说因为他起格或者窄你就话他没有 这个服务。 没有这个服务嘛，你不可以这样讲嘛。 有 你不可以说收不到嘛，是不是？喂，你看月时报都窄的。你看月时报都会起格的。 都不好意思。 是不是？你现在忽然间说，喂，你月时报这么窄，你都没有提供这个 over the top 服务，我屌鸠你啊。 有就 係唔撚得， 有就係有啊！ 貨金咪多咯， 我哋嘅講法就係你貨金啦咁樣啊嘛，你捐錢俾普羅啦 啊嘛， 訂報紙啦咁樣，我哋唔會話係啊，我哋的而且確冇提供呢個服務咁樣，梗係唔撚係啦，我哋而家提供緊呢個咁樣嘅 OTT 宇宙視像直播嘅服務，宇宙視像直播嘅服務，咁但係去到呢個咁嘅木星收唔收到咧？咁樣收唔到都唔係我嘅責任係咪啊？咁樣 射唔到出去啲波， 起咗格乜嘢嗰啲，喂，我唔會認啊嘛，係咪先？即係呢個講笑啦，但係即係你講唔通。你如果一起格，你一起格就话佢一起格，又或者一窒就话佢嗰个服务系冇提供到嘅。喂，咁我调翻转嚟讲，我又要提出另一个指控。我其实我而家喺屋企睇高清嘅电视，你有时都窒同埋起格。 系 系， 我冇流动到嘅。喂， 猫都系啊， 系我而家净系讲啦，我而家净系讲你嗰个地面数码广播。嗱，如果你嗰个地面数码广播，你一见到佢一起格，又或者窒，你就去咁从而去 prove 自己，我系冇提供呢个服务啊。喂，咁我就可以调翻转头指控你，你就冇。因为我在屋企睇电视，你嗰个高清电视即係无线啊，无线你嗰个高清翡翠台有时都系起格同埋窒，咁所以呢严格嚟讲呢，你系冇满足到你嗰个咁样嘅免费电视牌照提供呢个咁嘅数码广播服务。你钉鸠你牌喎，我已经扑你嘅街。你可唔可以咁讲啊？如果你流动电视嗰个可以咁讲嘅话，喂，你而家固定嗰啲都可以咁讲嘅 喎， 你唔可以一起格一窒你就话冇提供呢个服务，扑你个街，咁你就变咗你乜撚嘢服务都冇提供过，你扑街，你钉牌嘅喎。 唔係佢其實頭先睇翻嗰條舊嗰條片，2008年嗰條片，佢臨尾咧都有 show 俾你嗰陣時咧，話起格啊成咁樣，咁你見到佢嗰陣時嗰條片係想推依樣嘢嘅，就係話，喂，對 遲啲就會用到 啦，遲啲就會多啲發射站， 波聲聲 power 勁啲就得㗎嘛。 而家去到2014年啦，又同樣做咧，就話嗱，我今次咧我去過最強嘅發射站， 都唔得喎，都唔得喎， 你話 係 咪咧？ 都做唔到咁， 都係咯， 你真係攞鳩嚟鴨啦！但係你呢啲真係有呢啲完全係有意義嘅鳩嚟。根據即係 TVB 你呢個講法咧，即係梁振英有個評價，我睇梁振英點評價。 好， 有意義嘅交流。 咁樣 起格， 係 啊， 起格啦， 窒啦，窒啦，頭先係窒 咁樣。喂，咁啊，嗱呢個咁樣嘅即係隔空開火咧，我相信會持續嘅，相信會持續嘅。咁我覺得即係低手咗啲啦，即係通訊辦今次低手咗啲啦，即係蝕咗一張咁樣，咁黃維基忽然之間又有翻起色啦，嗱，所以今次真係要多謝高等先，我再提一次，你真係你咁樣可以忽然之間滑又劣勢，係嘛？即係呢個都峰回路轉啦，好撚睇個馬航啦，即係同馬航有一揮啊，真係嚇左兜右兜飛嚟飛，有時高飛有時低飛咁樣，咁啊即係峰回路轉，咁啊叫做奪回一城俾呢個咁樣嘅黃維基，但係嗰個奪回一城都係口舌之爭嘅， 係咯，而黃維基我覺得佢態度真係冇以前咁有。power 唔係佢 power， 佢琴日都 power 㗎，琴日都自信嘅咁樣，但係即係都係停留喺口舌之爭。咁我係硬估唔到通訊辦咁撚戇鳩嘅啫，係其實係可以有好啲嘅回應， 係唔使用證據呢啲咁樣。 唔係你其實你再出嚟講翻就，喂，我哋都承認嗰個技術，即係現有嘅條例係冇辦法跟上嘅技術，咁個條例係需要修正。咁所以而家都係有一個，所以咪通過正常嘅法律程序嚇、立法嘅程序嚇、條例修改嘅程序係嘛？咁我哋再 所以你未有再搞佢。 幾年再修補返咁樣。佢修補嗰條梁搞夠幾年啦，撲你街都夠做啦，係咪先？即係你正正經經咁講咪得囉，撲你街係咪先？咁你即係正經啲啦，肯肯定咁咪得囉，你肯肯定咁講咪得囉，咁樣定家大係搞唔 捉曬蟲而家。 搭白你而家真係變咗又變咗係通訊辦瞬間變柒頭啦咁樣。咁但係咪真係即係形勢完全逆轉呢咁樣都係一個大家打嘴炮嘅階段嘅咁樣。咁你始終嗰件事我一開始就已經講咗，你一陷入咗制式，就大家通通都唔識，即係見到變咗制式之爭、制式之拗咁樣。咁嗰個都係你變咗係會唔會即係睇下黃維基有咩新嘅表演啦？但係暫時嚟講，我都係覺得大型運動或者促成一個好龐大嘅民意嘅力量，那個可能性依然係睇起上嚟而家就未係睇到嗰個苗頭啦。OK， 咁樣好啦，咁就我哋休息一陣。咦，9:22呢個節目就嚟完喎？唔係，今日做到10:30咁樣，因為頭先拖咗你成半個鐘頭，唔好意思咁樣。咁有啲朋友咧，你可能已經要開會啊、翻工睇唔到嗰啲咁樣，就唔緊要。我哋咧就有重温啦，重温睇翻好唔好？咁我哋就一陣間翻嚟再繼續下呢個 My Radio 同埋《二月時報》聯播嘅《大香港早晨》。